急不要哭，有叔叔来做主。你爹他不答应，我去说服。 王叔叔，您真好。 哎，你爸呢？我找他有点事。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。 哦，那准是回店里了。我找他去。 哎，看王叔叔，接家吃包饺子了，吃完饭再走吧。 包饺子。 王叔叔，快走，快走啊！ 这个小丫头，改天再说吧。 你慢走啊。 哎。 你呀，走。 听众朋友。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，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